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咁啊，读一读报纸先，大飞看天啊，因为要讲讲先，因为冇记性。咁啊，中加关系因为华为慢慢周事件陷入紧张之际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重审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220公斤冰毒上诉案，并当庭宣判谢伦伯格以走私毒品罪，由去年正系判15年，改判为死刑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啊，咁啊，加拿大使馆人员同埋啊三名包括法新社记者，寻日入准法庭听审呢件事。大家知道咩事啦？如果冇孟晚舟呢件事，这个人放了，而这个人不识时务。因为呢，为什么我不识，他14年发生的这件事啊，就11月19号就偷运220公斤冰毒，市值1亿港元，从广东运到大连，想将毒品摆个车胎里面，而最终收货是在澳洲。其实呢件事就系咁样，唔系而家发生，所以唔系冤枉佢。呢、这个人真系贩毒，人赃并获，220公斤呢个系事实。而大陆你制冰又好，你藏冰又好，冰毒啊，即系系50克以上就可以打靶噶，即系等于菲律宾一样。吓、啊，有冇人情牌？有冇台底钱？唔知道。但是这个加拿大人来到人赃并获，是220公斤、啊、对于中国的术语就是特大案件，事情和情节特别严重。这个就是中国人呢，所有人呢描述案件和事情呢都是用这个态度，特别严重。那我们这样讲啦，好啦，讲回当时呢是判了15年充公他的财产人民币150,000。当然你都不是中国公民，那么少了一条罪的，就是叫做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是吧，一判的时候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不用了，加拿大人嘛。其实这件事是这样。还有一点的，其实这个人呢当时如果不上诉呢甩了身的了。吓、啊，点解我甩咗身呢？上年发生未有孟晚舟，佢系讲嘅驱逐出境，坐完15年之后驱逐出境。咁中国冇减刑啊，咁咪坐完15年咪送翻你加拿大咯。 逢系去到呢啲极权国家，好多嘅行为就要小心啲。有啲人话你大，你因为咧而家咧你成日翻大陆，咁啊少不免啦，咁啊收声。其实唔系，因为咧我哋呢啲真系冇影响力，当你个屁啫嘛。啊！以前做大飞按天啊，啱啱做咁都仲我老友打个电话落嚟，喂，唔好闹得咁准啦、啊。一基本上你咩啫？你广东话市场，第二你专做香港，好多人呢惊，即好似头先我讲嘅顺丰事件，其实自我审查啫。呢件事呢、這个人啊，咁啊边个想喺大陆坐十五年啦、啊？可能佢都唔明白。原来你坐十五年，只要有人俾钱，你里面食好住好，啊食鸡髀，你中意锯牛扒乜都有，啊都几好噶，有多少钱定咪得咯，系咪啊？唔知佢呢件出咗之后咧，啊真正毒嗰个毒贩会唔会有安家费咧？有安家费都几好啊！我睇嗰张相都肥肥得得，系嘛？咁但系。你到極權作國家嘅話，如果當時呢件事有加拿大領事館出面，嗰陣時中加友好關係，可能放咗，甚至可以提早放咗你佢，哎判你十五年啊刑滿，哎唔好啦，判就歸判啊，但係咧直頭放咗你翻加拿大都得，因為呢個國家係冇法治嘅，你同佢講咩都冇用。佢要买你好，乜都做得出。佢唔买你账，唔买你账嘅话，后果好严重，连累无辜。呢件事就爆咗。有啲人话，到时加拿大讲两句好话，可能放咧。我唔睇，我唔系咁谂，因为对佢嚟讲，杀一个人有咩问题啊？你加拿大翻到去你就轻罪啫，贩毒边个冇啊？边个屋企有冇几支大麻啊？啱唔啱啊？但系喺中国唔同，唔系中国冇呢啲嘢，而系中国系为政治服务嘅。哦，你玩尽咗我，其实个心理系咁啫。你玩尽我，吓系咁简单。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中国人就应噶啦。你惹我先嘅，我嚼你死一个人系咩数啊？啊，何况证据确凿，叫埋你嚟听审又如何啊？几难得啊，俾你捉入嚟听审、啊，系咪？俾你朋友、家人同埋领事馆嘅人，仲有记者嚟听审、啊，系咪啊？摆到明咯，呢位大哥。因为唔系而家发生，但系你做咗慢慢周呢件事嘅牺牲品，所以我睇佢走唔甩。睇下系咪？因为过往经验都系咁，中国如果一揸得硬，佢做晒俾所有人睇，佢唔系口头硬，因为佢做咗啦，佢唔可以放你，你放心咯。呢、这个人可以早啲早啲。点解会吃镜？呢、这个判案会吃镜，因为之前判得太轻啊嘛，220公斤，人哋50克你都可以死啦。嗰阵时卖你加拿大账，吓、啊，所以咪坐十五年，充公15万，跟住放你走咯。而家唔卖你账啦，系嘛？同埋极速啊，逢系呢啲咁嘅案件，即3、5年啦。上年判完上诉，今年而家即系话头头尾尾几只月啫，个零月年龄啦，2016年，1.5年啦，喐你啊，好快手。可能如果唔系有慢慢走呢条友，仲有一线生机。但系你话佢重判佢，其实喺法律角度佢系啱嘅。如果喺中国嘅法律角度系啱，但系根本上无法无天，系咪啊？所以。凡事都睇地方，系咪好似菲律宾咁呢啲咁嘅国家唔应该去啦？啊，咁好似嗰几位人士咁，啊判咗你有事，啊咁唔知真定假啦。但系喂，危险地方啦，自己 都問啦，係咪？好似我上去大陸，人面識別咁犀利，而家你廣州機場根本上連紙都冇啊，機票都唔使啊，機票係人面識別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登機證啫，登機證係冇證，一係就用 WhatsApp。WeChat 或者直头怼个样埋去啊，人面识别就可以登机，连个登机证都唔使。你走得去边啊？系嘛？所以我失做节目，我成日三零五身，或者三讲四讲，讲来讲去我都话啦。上到大陆，做翻个正常人啦，啊，唔好用我哋嘅眼光去睇佢嗰套。你用佢嗰套，因为人治社会好可怕。三日唔埋两日。係咪？中国系一个好高死刑嘅地方嚟㗎。再加上呢卖肾有价。又唔够胆讲咩啦，咁卖肾有价，咁大家明啦。咁啱嘛。所以呢个系孟晚舟嘅牺牲事件。但系你话有啲人讲叙利亚啊、伊朗啊，爆咗啲声带出嚟，咁近期咧就其实应该独立讲嘅，不过讲少少啦，好似波兰咁啊，而家咧就拉咗个华为高层，咁啊华为极速切割，即时炒鱿啊，即系咧以正其身，咁我都话啦，佢根本上系真系间谍嚟噶呢条友，所有嘅间谍。都预咗一定嘅，包括美国佬啊、英国佬，逢系拉咗嗰个间谍，那个间谍都系唔认，政府更加唔认添，冇咁嘅事，一定冇嗰阵时，佢点会同你讲啊？你睇何志平就知噶啦，何志平乜嘢都揽晒上身，可能你有痛脚啊，有老婆啊，有仔女啊，老豆啊，兄弟啊，惊你报复，只要系咁嘅时候，又唔使死嘅。揽上身啊，分钟有仲有笔安家费，系咪啊？可以一路打个无限嘅官司，有人支持，系唔会的，中国政府系唔会救你嘅。孟晚舟系另外一个身份唔同，而呢两件事发生，有啲人话你睇下，证明到华为太子女啊咁样嘅情况啊，仲有捉错人，有拉错人，冇拉错又点啫？司法部到而家都未提出呢个引渡，根本上喺加拿大，但系唔成案添啦。人哋讲明噶嘛，一月八号系最迟嘅引渡令。加拿大嚟讲一对，你美国就一月廿九号，但系而家嚟一月廿九号只有两个礼拜。司法部而家联邦政府，美国嘅联邦政府仲瘫痪紧。我相信啦，呢一次咧嘅波兰事件咧，煽风出去咧，俾波兰嘅咧，其实就系美国嘅司法部，因为美国嘅司法部部长俾特朗普炒咗，而家连个副司法部长都喺未来呢两个礼拜咧唔捞噶啦，因为辞咗工啊，咁啊到而家应该做两个礼拜到啦，咁啊辞工，咁但系咧。头嗰阵同你特朗普唔啱走咗，你搵人骑住佢都好啦。底下呢一层调气唔服，先至会有呢啲爆料事件。但系即使佢咁样爆料到啦，我唔觉得佢影响到孟晚舟同埋中美贸易战啦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